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99集，江城似是想起了过去三个月里艰辛奔波，日夜颠倒，微微动容，旋即敛了神色，恶声恶气地道：把你这破剑收好，我就等你回来赶紧拿走，不想再天天带着两把剑不停地被人问东问西了。蓝忘机忽然道：魏婴。蓝忘机方才一直静静站在一旁，此时忽然开口，魏无羡和江城都转向他。魏无羡仿佛这才想起来要和蓝忘机打招呼，微微侧手道：韩光君。蓝忘机道：沿路杀温室门生的是不是你？ 当然。 江城道：就知道也是你，怎么一次才杀一个，费这么多事儿？魏无羡道： 好玩呗，玩死他们，直接全灭了，太便宜他们了，一个一个的杀给他们看，一刀子一刀子慢慢的割。温潮不必多说，我还没折磨够。至于这个温竹流，他受过温若寒的提携之恩，改姓入温家，奉命保护温若寒的宝贝儿子。哼，他要保护，我偏要让他看着温潮在他手里一点一点变得面目全非，变得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。这笑容，三分阴冷，三分残忍，三分愉悦。蓝忘机将魏无羡的神情清清楚楚看在眼里，向前走了一步道：你是用什么方法操控这些阴煞之物的？魏无羡嘴角的弧度锐减，斜眼睨他。江城也听出了不谐之音，道：蓝二公子，你问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蓝忘机紧盯着魏无羡道： 回答。鬼童与青面女躁动起来。魏无羡回头扫了一眼，他们不甘不愿地缓缓后退，潜入黑暗之中。魏无羡这才转向蓝忘机，挑眉道：请问我不回答会怎样？忽然魏无羡闪身避过，避过了蓝忘机突如其来的一擒，倒退三步道：蓝湛，咱们刚刚久别重逢，你就动手抓人不太好吧？蓝忘机动手不动口，魏无羡见招拆招，两人都是迅捷无伦。第三次拨开蓝忘机手之后，魏无羡道：我还以为我们应该至少算个熟人，你这样一言不合大打出手，是不是有点绝情啊？蓝忘机道： 回答。 江城拦在他们两人中间道： 蓝二公子。 魏无羡说道：蓝二公子，你问的东西一时半会儿可真难讲清楚，而且很奇怪，设若我追问你姑苏兰氏的秘技，你会回答我吗？蓝忘机越过江城，直向魏无羡取来。魏无羡将笛子横持在前道：过分了吧，何必这么不讲情面？蓝湛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蓝忘机一字一句道： 跟我回姑苏。 闻言，魏无羡和江城都是一怔。须臾，魏无羡笑道： 跟你回姑苏，云深不知处，去那里干什么呀？ 魏无羡旋即恍然大悟：哦，我忘了，你叔父蓝启仁最讨厌我这种歪魔邪道了，你是他的得意门生，当然也是如此。哈哈，我拒绝。江城警惕地盯着蓝忘机道： 蓝二公子，蓝氏家风我等都明白，但此前木西山屠戮玄武洞底，魏无羡曾与你有救命之恩，更有共患难之意，如今你毫不留情面上来便要拿他问罪，未免不近人情。 魏无羡看着江城道： 可以啊，有家主风范。 江城道：你闭嘴。蓝忘机道： 我并非是要拿他问罪。 江城道：那你让他跟你回姑苏干什么？蓝二公子，这个关头你们姑苏蓝氏不齐心协力杀温狗，却要惦记着那一套古板教条吗？ 以一对二，蓝忘机仍不后退，定定望着魏无羡。 魏婴，修习邪道终归会付出代价，古往今来无一例外。 魏无羡道：我付得起。见魏无羡一脸满不在乎，蓝忘机沉着声音道： 此道损身，更损心性。 损不损身，损多少，我最清楚。至于心性，我心我主，我自有数。 有些事根本不是你能控制得住的。 魏无羡面上闪过一丝不快道：我当然控制得住。蓝忘机朝魏无羡走近一步，还要开口，魏无羡却眯起眼道： 说到底我心性如何，旁人知道些什么，又关旁人什么事？ 蓝忘机怔了怔，忽然怒道：魏无羡。魏无羡也怒道：蓝忘机，你一定要在这个关头跟我过不去吗？要我去云深不知处受你们姑苏蓝氏的禁闭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你以为你们姑苏蓝氏是谁？当真以为我不会反抗？两人之间陡然戾气横生，蓝忘机放在碧尘剑柄上的手骨节发白。 江城冷声道：蓝二公子，如今温乱未除，正是急需战力的时候，人人自顾已是不暇，姑苏蓝氏的手何必伸得太长？魏无羡可是站在我们这边的，你这是想惩治己方人？ 魏无羡缓了颜色道：不错，只要杀的是温狗就行了，为何要管我是怎么杀的呀？ 魏无羡和江城，他二人从小便会相互接枪，此时你一句我一句，滴水不漏。 江城又道：别怪江某再说句不客气的话，就算要追究，魏无羡也不是你们家的人，轮不到你姑苏蓝氏来惩治，他跟谁回去也不会跟你回去。 听到这一句，蓝忘机神色一僵，抬眸望向魏无羡，喉头颤了颤道： 我。话音未落，角落里的温潮发出细弱的惨叫。 魏无羡与江城的注意力立即转移了，他们不约而同绕过蓝忘机，来到温竹流和温潮之前。温竹流被紫电悬吊着，依然在痛苦万状的挣扎，温潮半死不活，缓缓掀起眼皮，一睁眼就看到了上方正在俯视他的两张脸。这两张脸一样的年轻，一样的面熟，都曾经在他面前露出过或绝望或痛苦或恨意刻骨的神情。而此时此刻，他们居高临下的面孔也是一样的冷笑森然，一样的眼现寒光。温潮叫也不叫了，逃也不逃了，痴痴傻傻地捧着自己没有食指的双手流起了口水。 魏无羡踢了一脚，将温潮踢成朝着云梦方向下跪的姿势，裸露的骨肉相互摩擦，使得温潮发出啊啊的凄厉痛叫，在空荡荡的驿站里格外刺耳。 江城道：他声音怎么这么尖啊？ 魏无羡道： 没了一样东西当然尖。 啊，你割的？ 这么想可有点恶心了啊。 当然不是我割的，是他养的那女人发疯咬的。 蓝忘机还立在魏无羡和江城身后，正注视着这边。 魏无羡忽然又记起了蓝忘机的存在，转身微笑道： 蓝二公子，接下来的场面可能不太适合你旁观，不如请你回避一下吧。 虽是说了请，语气却不容商榷。江城也客气疏离的道： 不错，蓝二公子，温潮温竹流已落入我们手中，这次的任务已经完成，也该分道扬镳了，接下来的就都是家仇私怨了，你还是先请回吧。 蓝忘机的目光还定定锁着魏无羡，而魏无羡的注意力却早已被苟延残喘的仇人夺去，盯着温潮和温竹流的双眼闪闪发亮，笑得兴奋而又残忍。 江城与魏无羡也是一样的神情。这二人的心神都已湮灭在复仇的滔天快感之中，谁都没有闲心去敷衍外人了。半晌，蓝忘机转身下楼，出了驿站，在门口守了好一会儿，却始终没有离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寂静的夜色被凄厉的长嚎声划破。蓝忘机抬头回望，白衣和墨蛾在冷风中猎猎而飞。黑夜已过，天上的太阳就快升起来了，地上的太阳正在下落。魏无羡忽然低喃了一句：蓝湛。他伸出手，一下子抓住了蓝忘机的一只袖子。蓝忘机一直守在他身边，立即俯身轻声道：我在。魏无羡却并未清醒，眼睛还是紧紧闭着，手却抓着蓝忘机不放，似乎在做梦，嘀嘀咕咕道：你别生气。蓝忘机微微一怔，柔声道：我没生气。哦。听到这一句，魏无羡像是放心了一般，手指松了。蓝忘机在魏无羡身旁坐了一会儿，见魏无羡又一动不动了，准备起身，谁知魏无羡另一只手猛地又抓住了他，抱着蓝忘机一条手臂不放，喊道：我跟你走，快把我带回你家去。蓝忘机睁大了眼睛，喊出了这一声后，魏无羡像是把自己喊醒了，长睫颤了颤，慢慢睁开双眼，眸子从混混沌沌到一片清明，忽然发现自己双手正像抱救命稻草，水中浮木一般抱着蓝忘机。魏无羡立即撤手，就差打个滚滚开了，动作太大牵动了腹部的伤口，啊的一声皱起了眉，这才想起身上还有伤。眼前金星阵阵间，金陵、江城、江燕离、江风眠、于夫人，许多张脸轮着在他眼前打转。蓝忘机按住魏无羡道：腹部的伤。 伤没事，不疼。 蓝忘机按牢了魏无羡，掀开衣物，腹部已经被妥帖的包扎好了。再揭开绷带看看，那伤口竟然都已经愈合了。再看腿上，恶阻痕也消失了。魏无羡问道： 我躺了多久？ 确认魏无羡伤势的确无恙，蓝忘机才放开他道： 四天。 金陵那一剑捅个正着，伤口不浅，四天能愈合的一丝疤痕也无，少不了姑苏蓝氏的上品丹药。魏无羡道了声谢，顺便挖苦了一下自己： 重活一世反倒变得这么娇弱，捅一剑就撑不住了。 蓝忘机淡声道： 谁的身体被捅一剑都撑不住。那可不一定，要是换了我上辈子的身体啊，吊着半截肠子都能自己塞回去再战300场。 看魏无羡刚醒过来又开始瞎说，蓝忘机摇了摇头，转开了脸。魏无羡以为他要走，忙道： 拦着拦着，别走，我胡说八道，我不好，你不要不理我。 你还怕人不理你吗？ 怕的怕的。 魏无羡已经好久没有体会到受伤醒来之后有人守在身边的感觉了。蓝忘机腰间配着两把剑，将随便取下递给了魏无羡： 你的剑。 看到这把剑，魏无羡先是一怔，须臾才道： 谢谢。 握住剑柄轻轻抽出，雪亮的剑锋之上映出了一双眼睛。魏无羡盯着这双眼睛看了一阵，把随便重新插入鞘中道： 他当真自动封剑了？ 蓝忘机也握住了随便的剑柄，往外拔，纹丝不动。魏无羡叹了口气，拍了拍剑身，心道：我就知道金光瑶不敢随口瞎编，竟然真的封剑了。万中无一的大好事让我给撞上了，这下可好，铁证如山，拔出来的人肯定是魏无羡没跑，想抵赖都不行。四下打量，这是一间干净简洁的屋子，光线暗淡，只有角落里亮着一盏纸灯。魏无羡问道：这是哪里啊？蓝忘机道：云深不知处。 你把我带回云深不知处，万一被你大哥发现怎么办？ 一人道：我已经发现了。屏风后转进来一人，白衣墨额，面若冠玉，神色肃然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